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咁点解呢啊！我都唔知道问紧乜系啊！今日嘉宾准备俾你，不如你问我啦，我问，好，我问下你问 我。我问一个问题啊！我谂 好惨痛啊！ 好，唔系识问问题，其实系好紧要噶。识问问题，即系话你对于嗰个题目， 我真系明紧啦， 已经有相当嘅了解吓、好啦，我问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而家成日讲紧全球变暖啦。咁点解我哋咁有兴趣啲？冰雪嘅現象咧，即係成日都聽到話，北極嗰啲冰又融，格陵蘭啊、Greenland 嗰啲冰雪又融，咁點解我哋要研究或者點解要了解啊？唔好話研究啦，了解全球變暖，我哋咁著意，或者啲科學家咁著意去研究冰雪嘅現象咧？ 因为地球上边有好多人住喺海岸线咧，系低洼地区嚟嘅。只要海岸线上升一个好细嘅 increment 咧，嗰啲人就冚唪唥要走去第度啦。 嗱，你呢个答案咧就系典型咧喺网上咧，或者系喺我哋喺呢个 internet 嘅世界里边咧，就系、我又知道一啲嘢，咁我就将嗰啲嘢咧就讲出嚟，咁冇问题。但如果你有阵时将一啲观点系无限咁放大咧，而又係睇唔到嗰個全局呢，咁就有問題。咁、或者我哋睇得比較上清楚啲呢個問題啦。首先點解冰雪嘅融化係會影響我哋嗰個溫度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出咗嚟呢，就係、一個 feedback。點乜嘢呀 ,Ringo? 回归啊， 回归。大家都知道啦，啲冰同雪咧就系点啊？白色嘅，反光嘅，佢融咗之后会点咧？ 变水咯。 佢融咗之后咧就变咗做水。 系。 咁但系水你好明显嗰个颜色系深色啲噶，系咪啊？ 系啊。 系啊，即系好简单啦，你就出去维多利亚港。 我知你讲咩啦。 好啦，当你啲冰雪喺冬天嗰阵时就喺度啦，到到夏天佢就融咗啦。融咗嗰阵时候咧，太阳光射落呢啲无论系喺海面嘅冰雪又好，喺陆地上，咁咧佢就会吸咗热。吸咗热咧，到冬天嗰阵时咧，即系吸热多咗啦。到冬天嗰阵时候，佢要再冷却变翻冰咧，嗰个范围又会细咗。咁到即系呢个循环咧，一路咁样嘅又融，跟住佢又吸热，跟住因为热多咗，所以嗰啲冰又少咗，咁咪变咗一个所谓一个循环咧，令到嗰啲冰越嚟越少咯，个地球越嚟越热咯。 唔系，头先系咪有一样嘢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其实你如果嗰啲水。 那个是另外一样嘢，那个就是你提到 冰嘅话咧， 嗰、那个提到咧，嗰样嘢就系提到你个水位嘅问题。我而家都未去到嗰个水位嘅问题。 唔系，系讲紧啲热啊，即系太阳光啲热。如果系个照射落嚟地面嘅时候，如果系个地面有啲冰嘅时候，可以将啲热反射翻去上边。 冇错啦，冇错啦。 其实冰、雪同埋云咧都系嘅，都有咁嘅效果嘅， 系啦。 咁但系啊，头先我谂即系再要强调一点就系话咧，嗰个叫做呢、這个应该叫 positive feedback 或 negative feedback 咧。 咁睇你点睇啦， 睇你点睇咯， 睇你点睇。 即系话你个温度稍微升高咗 ，positive feedback 系啦，稍微升高咗咧，你个雪融就越融得多咗，即系喺夏天嘅时间。咁你因为个热度又慢慢高咗，咁佢又再下一年咧又再会融多啲， 系啦。 咁一路咧就慢慢累積咧就變咗呢個咁嘅温度嘅一路累積嘅增加，咁啊正回歸係咪？正回歸。 即係其實好簡單，就係點解我哋夏天著一件白色嘅衫，就唔著件黑色嘅衫咧？因為夏天個太陽好猛嗰陣時候，我哋著件黑色嘅衫咧， 佢吸熱， 佢又吸熱嘅嚇。咁啊吸熱，你就 覺得唔舒服嚇，咁、其實地球都一樣嘅啫。啊，如果我哋嗰啲深色嘅地方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地球又唔舒服。 我明白啦， 嗰、那個温度就上 升。所以而家今年咪話北冰洋嗰度咪大件事咯，個個爭住去開航道，開航道係啊，揾水嗰啲就好啊。但係而家咧，你就即係將來反射上去太空嗰啲熱量咧，就越嚟越少啦，係嘛？咁呢個咪一好大型嘅正回歸咯，係咪？ 嗱咁啊，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即係點解大家對冰雪咁有興趣？我對冰雪好有興趣嘅，呢個係另外一個原因，唔講。咁啊，點解咧？就係、其實咧。正話其實刪咗咪嗰陣時咧，我就問咗你嘅，咁、再問一次啊，睇你講得清唔清楚啊？究竟啲冰喺北極融同喺南極融有乜嘢分別咧？ 我係要扮唔清楚嗰種啦，我扮唔清楚啦。其實我先喺咪後講過一次。咁其實大家咧睇到呢啲圖表，又或者喺網上面睇到啲資訊咧，其實好多時幅相咧都係影喺北極嗰邊喎。佢好少影南極嗰邊喎，係咪因為南極有企鵝所以唔影嗰邊咧？ 你話咧？ 我當然咁答啦，梗係。咁咧，其實原來個原因咧就係話，究竟你杯水咧，究竟係喺裝喺個玻璃杯裏邊？ 唔係你啲冰， 係你啲冰，究竟係係啦，係冰唔係水 浮住喺。 咁你啲冰究竟係浮喺水裏邊咧，定還是咧係裝喺玻璃杯裏邊？因為如果你啲冰係浮喺水， 唔係裝喺只玻璃杯裏邊，而係應該咁講，應該話啲冰 啊， 嗱，即係好似我有隻玻璃杯， 係 嗰啲冰咧就浮咗喺啲水度， 係 同原來我隻玻璃杯咧就嗰個設計好巧妙嘅，喺個水面嗰度咧有四條釉管，上高咧就有一塊膠片，嗰、個冰咧就擺咗喺嗰個膠片上高，咁、當佢慢慢融化嗰陣時候咧，嗱兩杯水一齊融化嗰陣時候咧，啲浮住喺度個冰咧，即溶咗之後咧，嗰杯水唔會瀉嘅，另外嗰個杯咧，當你嗰、那個嚿冰咧就唔係喺個水裏面啊，而係喺一個硬嘅，即係話或者我哋諗喺個陸地上高咧、當呢啲陸地上高嘅水溶咗嘅時候咧，嗰、個水位就會上升。 即係話喺陸地上高嘅冰雪溶咗之後，啲水咧就會令到個水位上升。 係啦，冇錯。 如果你係唔係嗰嚿冰都係浮喺水裏面咧，無論啲冰溶唔溶，個水位都係咁多嘅啫。 係呢、個又拋書包啦，大家如果記得。Eureka 啊 ，Eureka 就知噶啦。Eureka 就系话咧，当希腊啊，唔记得咗点读而家嗰个嘅大科学家啊，就系、阿基米德， 啊、 就浸喺浴缸度啊嘛。嗰、个皇帝就系话搵啲人做啲金嚟做嗰个皇冠，咁样咧有啲友咧就整咗俾佢咧，就哇做咗之后咧，哇好发达喎、啊，点解咧？咁佢就话要阿基米德去谂下，究竟我点样先知道边个皇冠？先至系用足我嘅足金，咁佢一路都谂唔掂啊嘛，啊个个一模一样样、啊，咁佢就一路到咗冲凉嘅时候，自己一浸沉咗落个浴缸度，嗰啲水咧就溢泻咗，即浸水就渗咗出嚟嘅时候，佢就谂到啦，呢、个就原来一个浮力嘅定理，咁嗰个皇冠咧就系、其实讲嗰个每一个不同嘅物料嗰、个嘅 density 个密度。就會影響嘅，即係個 volume 同個密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講冰㗎啦，冰咧就係、浮水與唔浮水咧，因為浮緊水嘅時候咧，佢溶咗之後咧，佢一樣咧嗰、個嘅浮力咧，即係溶咗出嚟都唔會將嗰個水平面增高。但係如果係陸地溶咗咧，佢啲水咧就係加落去㗎啦，咁啊流咗落去個水平面咧，個水平面就會高咗啦。咁所以我哋成日話而家三米啊，至到七米，即係如果真係全球暖化去到一個危險警號嘅時候咧。就可以水平面高三米，所以浸晒好多岛角。再到到两度以后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七米咁高咧，就仲浸得多咁样。 嗱，应该咁讲啦，即系其实啲冰雪嘅融化咧就分开，正话都，但而家大家都好清楚啦。如果佢已经喺个海嗰度咧，咁佢会结翻冰，佢可能越嚟越少，但系对于嗰个水位嘅影响咧，基本上系冇嘅。但系如果嗰啲冰雪系喺陆地上高，例如冰川嘅融化。即系唔同嘅地方都有冰川啦，啲冰川嘅融化，或者呢、這个地球上边最大嗰两个喺陆地上个冰原就喺格陵兰，同埋喺南极、南极其实是一个大陆嚟嘅，咁如果嗰啲冰雪融化咗咧， 嗰個水位嘅影響就會好大。嗱，如果成個格陵蘭都溶曬咧，咁嗰個水位會上升 好似七米啊，好似 係啊，大約係 七米啊。我成講七米就咁解。 南極係幾多？ 南極仲更高啦。 南極60米以上。 60米以上啊！ 嚇，即係60米以上。咁你可以想象，哇！連埋格陵蘭，連埋南極，可能嗰個水位上升咧，就去到 浸曬曼哈頓啲高樓大廈咯，係咯。 係啦， 即係冇倫敦，又冇荷蘭，又冇曬 Manhattan， 香港都浸埋㗎啦。 係啦，咁不過，我覺得有陣時咧，我哋就要小心啲，因為科學家對於即係佢升幾多，就完全係大家都同意㗎啦。但係需要幾耐時間先至會發生呢件事呢？咁呢就冇一個定論。應該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我諗大家都睇過，有部分人啦睇過一套戲叫做 The Day After Tomorrow。咁佢裏面講嗰啲嘢呢就有真有假嘅。 好嘢㗎啦，我都覺得。 邊啲係假呢？我想知道。 即係唔好話假啦，Ringo 講。 所有嘅最驚險，即係最全球暖化最尖鋭嗰啲咁嘅問題呢，全部集中喺嗰兩個禮拜，或者係我哋睇嗰陣時呢就兩個鐘頭就出曬嚟㗎嘛。 唔係佢有唔係講咗佢有咩影響先。 佢嗱第一個開場，我印象咧就喺印度就落雪啦嘛，喺開緊係咪峰會嘅時候啦，開緊啲氣候峰會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落雪啦嘛，咁呢個點解釋？印度落雪 嗱，唔好講呢樣事啦，最主要係乜嘢？最主要佢話 冰封曬咯， 佢最主要就係話嗰個其實咧點解喺呢個比較 大西洋嗰個， 例如係啦， 大西洋暖流， 即係點解英國歐洲咧？会个气 急冻， 个气候都几适宜人居住呢，就系因为啲暖嘅海水呢就一路呢就沿住一个洋流呢就向北移嘅，咁将啲暖嘅空气带上去。咁基本上嗰套戏里面就话呢个咁样嘅大洋流呢就停咗。咁即系话啲暖嘅空气呢喺赤道就上唔到去比較北嘅位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 北半球就冰天雪地啦， 冰天雪地嚇。咁佢第一樣嘢有問題嘅咧，即係當然做戲咁做啦，就係呢一樣嘢係發生喺一個段好短嘅時間。咁呢段好短嘅時間咧就唔會發生嘅，即係唔會喺咁短嘅時間裏面。 佢好似係唔係講氣候變化嘅？佢好似太陽黑子運動咁上下，我唔記得咗。 係太陽黑子運動， 太陽黑子運動嘅嚇。 即係我哋唔需要扯得太遠，即係最基本上，我諗嗰個要點就係話咧。是会有呢样嘢，但是其实呢是会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才会发生。咁但是呢就带出另外一点啦。佢几时会发生呢？就算大家嗰个理解或者嗰个研究嗰啲都有争论呢，就係佢究竟暖幾多先至會發生？係 啊， 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會有一個叫所謂叫做臨界點，一個 tipping point。我哋正話都提到話嗰個冰雪嘅融化係有一個 positive feedback 咁。你越融得多，佢到第二年佢就會熱得越多，咁跟住咧佢嗰啲雪又會越少，又會再融多啲嘛，係嘛？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同我哋啲仔女係冇問題嘅，應該或者個問題係問題係比較細，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到咗一個臨界點，到咗一個 tipping point， 而啲嘢翻唔到轉頭嘅咧，嗱好簡單，如果個地球係夠凍嘅，咁我嗰啲冰雪咪又再 結翻冰咯， 又再結翻冰咯。個問題就係我哋好驚咧，就係話啲科學家好驚咧，就係話我哋過咗嗰個臨界點，過咗個 tipping point 咧，啲嘢係翻唔到轉頭。咁我哋咪好自私，超級自私。 咁要講另一種勁嘅溫室氣體咯。 嗱，咁即係講埋先啦，就係話，即係我哋就食咗嘢，就要我哋啲仔啊，要我哋嘅未來嘅 generation 去埋單。 所以有兩個好感人嘅場面㗎，大家如果有印象啊，有睇新聞咧，就係舊年簽呢、這個巴黎峰會嗰個美國嘅確認啦，咁啊確認啦，即係嗰陣時叫草簽咁嘅時候咧，就係國務卿Kerry係嘛，就係抱埋個孫啊嘛。 就嚟簽啊嘛，啊差唔多眼濕濕就嚇、啊，我係要做呢樣嘢，就係、是、響應其實就係阿、James Hansen 即係第一個發現或者係即係正式喺科學界公布呢個全球暖化嘅人為因素嘅嗰、那個叫 James Hansen 咧，佢就話 for the sake of our grandchildren 啊嘛，即係為咗我哋嘅孫嗰一輩，我哋要做嘢啦。即係正如阿欣講得啱，我哋個仔女嗰輩咧。唔会系即系最惨嗰度，但系大家都感受到噶啦，即系而家真系毋庸置疑噶啦。但系到到孙嗰辈咧，即系讲紧系三十年到咧，即系所有嗰啲即系可能出现嘅坏嘅影响咧，就真系已经截唔到啦。即系 point of no return 呢个就系最惨啊嘛，系咪？ 嗱，其實呢啲嘢好爭論嘅， 但係 其實我哋唔需要真係知道嗰個升幾多度。 冇錯。 或者是 exactly 升幾多度先至有問題？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等於好似輻射咁樣嘛。係 咯， 係 咯， 你梗係想將嗰個 as low as possible，啊，即係你想將嗰個傷害減到越嚟越少，啊，越少越好。你唔想佢嗰、那個我哋對自然界嗰個傷害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我哋翻唔到轉頭。而翻唔到轉頭就唔關我事喎，因為我已經拜拜咗啦。咁係好自私。 嗯。 咁係好自私。咁同埋仲有呢樣嘢呢，就正如我正話所講，我哋同我哋嘅仔女都可能未真係真正嘅受害者。 唔係，我哋 declare 先，我哋啲仔女都過曬二字頭啦。有啲好似另一個 Pegasus， 其他啲仔女仲係手抱嗰啲就好大劑嘅。 嗰啲都未係大劑，而係你你人類係一路落去㗎嘛。 咪就係咯。 即係你始終要埋單。咁但係就唔係我哋埋單。 你唔知有冇輪迴，有冇投胎？ 唔係投胎做條魚咪得咯，阿魚就俾人 仲大喎， 俾人食魚。 唔係喎，魚就嗱帶到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其實海洋係好大劑啊 ， 海洋係好大劑嘅。好啦，咁我就問你啦，咁究竟呢啲温室氣體多咗，對海洋有乜影響咧？係好簡單啦，我哋飲杯水，飲杯茶。我哋都覺得啲嘢係酸同鹼噶嚇， 酸咗， 嗯 ，carbonic acid 係啊， 嗯， 好嘢。咁酸咗有咩影響咧？我唔係專家，我真係唔係專家。 酸咗有咩影響啊？ 嗱，你啊中意冰雪啦，我啊中意潛水嘅， 嗯， 嚇咁啊潛水已經好。明顯影響㗎啦，即係以前啲珊瑚千姿百態。 嗯， 你而家咧就要走到好即係好溜楞嘅地方先至見到靚嘅珊瑚。 嗯， 咁亦都周圍有人講啦，即係個珊瑚就係俾呢個海水酸化咧，就影響得好大啊嘛。係 啊， 咁而家 coral bleaching。 Coral bleaching， 咁啊大堡礁都打曬警報出嚟啦。 即 係 啲珊瑚就變咗 白化。 白化係啦。 白化係啦。咁啊，珊瑚其實聚居咗好多好多不同類型嘅海產啦，啊 嗯， 我哋食嗰啲所有嗰啲靚魚啊，咩咧都係喺珊瑚嚟噶嘛，因為珊瑚係一個好好嘅容身之所啊嘛，俾一個各種各樣嘅魚類。咁呢個就已經係浮現曬出嚟噶啦。 所以人類幾恐怖咧，啊？人類就令到啲珊瑚白化。 嗯。 咁啊，人類食好多魚。有啲魚就俾我哋食曬， 食翻落去咯，就係 食魚翅就將啲鯊魚嘅鰭咧就割咗， 你知唔知而家好多鹹水魚喺啲工廠度， 係啊係啊，火炭啊，係啊，大水缸養嘅咋，係啊， 你仲以為喺海度啊？ 而家所謂嘅龍等啊，咩一斤二斤嘅咩叫龍等啊？嘥氣哦！ 以前嗰龍等幾大條啊？ 哇！以前我 酒樓夜晚拖一條，幾圍台有得食啊！ 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有個高智慧嘅外星生物嚟到地球，佢第一件事。是做咩咧？你估 啄鬼晒你人类啦！ 冇错啦，人类就破坏环境。咁佢如果佢要喺呢个地球居住，就啄鬼晒啲人类。即系你嗱，你而家入到间房，你见到有好多蚂蚁、好多曱甴，你第一件事做，你就消灭咗佢先。咁所以咧，阿霍金啊 ，Stephen Hawking 都警告我哋嘅话，如果有外星人。啊！嚟聯絡我哋究竟好唔好嚇答咧咁樣嚇？ 唔 係呢個 你學咗李慧才啦。 呢個題外話，呢個題外話， 拉咗外星。喂，你仲未講嗰個最緊要點解會個叫 tipping point？ 你快啲，我唔識 釋喎，你講下喎。 唔係，正話已經講咗啦，即係 最緊要嗰種， 即係好簡單咁講，就係話你嗰個冰雪嘅融化咧，就係一個 positive feedback 嚟。 哦，咁我要你啊，你翻嚟請我食飯啦。 係， 因為個 tipping point 咧，大部分科學家咧就驚係驚咩咧？就係而家我哋好多叫凍土啊， 嗯 ，thermal force， 係咪？ 唔係唔係，嗱，你唔係我， 你講埋， 我會講呢樣。 哦，你講呢個好重要嘅。 呢個好 講。係啊。 你有冇聽過一啲嘢叫做 gas hydrates 或者 methane hydrates？ methane 有聽過。 嚇 ，methane 聽過啦。你聽過叫做甲烷水合物或者甲烷冰未啊？ 哦，係 lock 住喺嗰啲即係喺好凍嘅地方，係嗰啲冰冚住 lock 住咗啲 methane。因為如果你加速個海個冰塊融化嘅話咧，那個 methane 咧就會即時咧 release 翻嘅 atmosphere 嗰度。 嗱，講咗 methane 先。 啊 methane 就甲烷 嚇， 我答咗 Raymond 係 嚇， 你講緊乜嘢 ？methane 點解咁恐怖啊 ？Ringo， 我梗係知啦。 講 methane 就係一種其中一種温室氣體，我哋大約可以數到應該係六種温室氣體。 嗯， 咁但係 methane 咧，相對起呢個二氧化碳咧，佢嗰、那個即係儲温度啊個熱量咧嘅能力咧係大約二十倍到。啊，咁即系话， 即系唔好放咁多屁要。 同样嘅容量嗰、那个吓嘅 methane 咧， 嗱应该咁讲，methane 嗰个浓度咧就远远低过二氧化碳。 哦 ，OK，、你咁讲啦， 即系 啦， 二氧化碳咧而家大约系400 ppm， 系啦， 咁即系话咧喺100万个空气分子里边咧、有400份咧 就系、 是。就係、是、二氧化碳， 冇錯啦。 咁咧，甲烷咧就大約係兩個 ppm， 冇錯， 咁、就少好多嘅、但係 concentration 就好高啦。 但係佢勁， 佢勁啊嘛， 佢勁，我好渣。哇！一出 Raymond， 我打一個人、，Raymond 打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啦，係啊。 咁咧，其實methane 嗰、那個，你可以講話佢嗰個好簡單咁講咧，就係佢嘅傷害咧。是二氧化碳的20至25倍， 冇錯 ，over 100年， 嗯， 即係一段比較長時間嘅、 嗯 啊，或者講翻咧，我估時間都唔 係啊，係啊，係啊， 時間都唔係好多。點解嗰啲甲烷冰咁恐怖呢？第一，佢係一個能源， 燒咗 一個新嘅能源，而係一個好 efficient 嘅能源。佢嘅濃度咧就係、比喺空氣裏面即係啲甲烷冰啊，係比空氣裏面嘅甲烷咧多150倍。咁、我哋正話咧已經講過啦，佢又比二氧化碳咧勁20至25倍。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一用咗呢個能源啊，對於嗰個環境，對於嗰、那個全球變暖嗰個傷害咧，就比起二氧化碳咧係勁好多，所以我哋死得慘好多。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周围都有呢啲咁样嘅，尤其是喺啲喺啲水喺啲深嘅水里边啦，即系喺啲岸边啫。但系啲比较上系都唔系近水面啦，即系比较深嘅地方，即系比较冻嘅地方。同埋咧就系喺我哋正话提到啲冻土啊，即系话本来系应该系俾雪冚住，但系咧原来咧啲雪融咗之后咧，个泥土里边咧都有呢啲咁样嘅甲烷冰。咁呢啲甲烷冰放咗出嚟咧，就真係好大劑。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好恐怖嘅嘢嚟。 即係嗰，所以嗰樣嘢咧，就係其中一個 contribute 佢個 tipping point 呢個好 緊要嘅。係啦，冇錯。 而且越嚟越 咁，亦都好吸引你去用呢樣嘢。 係，因為好 efficient， 因為好 efficient 嘅能源， 同埋而家越嚟越易開採咧。就更加吸引你啲人去開採。 好彩而家唔係好易開採。 好彩而家唔易開採。 但係如果温度再略提高嘅時候咧，就易開採好多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係個青藏鐵路咧，哇！佢哋想起嗰啲 路軌啊， 路軌都好難嘅。 嗯。 咦？而家路軌原來可能易起咗啲喎，同埋會移喎、 嗯， 就係因為佢嗰啲凍土咧開始有少少軟，即係鬆咗啦。 嗯。 即係冇咁硬啦。因為隨住温度而影響佢嘅硬度啊嘛。 咁我諗將來你哋會講佢對經濟嘅影響啊，對其他影響啦。咁但係希望大家今次就有一個基礎嘅諗法或者睇法或者理解，知道點解全球變暖。那個影響是咁大， 是一個世界末日的 introductory， 好啦，所以 真係留意一下呢個禮拜二6:30至8:00的節目。 好，今日多谢两位啊，下礼拜再见。咁下礼拜咧，好可能咧就会讲选委选举嘅结果啦。大家留意，下礼拜再见， 拜 拜， 多谢两位，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